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为何？ 15度，北纬39度，调频96.9兆赫，北京经典调频，你的记忆，你的调频。